却是文字游戏的故事。我们来欣赏这段《渡标榜》。 要是有亲戚朋友啊，在社会上声誉卓著，地位显赫，有头有脸，我们呢跟着沾光。 那是啊，分享他的成就跟光。 亲戚朋友要是恶名昭彰，作奸犯科，走到哪儿人见人怕，得我们也得跟着丢人现眼。 那可不是一块跟着吃挂烙。 我那有个表弟啊，姓杜，名字叫标榜。 哦，杜标榜。这个名字不错呀。 人可不怎么样。 哦，怎么个人物呢？ 虽然说没有偷鸡盗狗摸烟袋呀，可是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哎呦，这年头没有一样专门的技术，那可不行啊。他指着什么吃呢？ 指嘴吃啊。 废话，这东西当然用嘴吃了。 不，我说他指嘴吃啊，是说他那嘴能说。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白的他能给说成黑的，死了的人他能给说翻了身。 我合着是能白活 啊。说起来啊，跟吃豆似的，巴嗒巴嗒三响，比你们这些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嗨，说相声招你了。嘿啊，真要是口齿伶俐，你怎么不让他去说相声呢？ 说相声 啊。 哦，合着你们这些说相声的都是那些不入流的嘎杂的无理由转业的。 其实我这不是自找吗？我看 我那表弟啊，是狗掀门帘的。 这话怎么讲？ 权杖一张嘴。 哦，耍嘴皮子呀。 小聪明那是有。 哦， 就是不往正道上用。仗着嘴甜的脸皮子厚 啊， 耍奸找便宜，到处蒙吃蒙喝。 呵， 反正这么说吧，不论干什么 啊， 他都不带花钱的。 哦，何时是白吃猴啊。 对，吃你喝你不说呀，还得让你看不出来他是找便宜。 这还真得是点本事 呀。他跟人一块去喝咖啡 啊， 到了要给钱的时候啊，他往洗手间溜达。 那是干什么呢？ 呀，等他撒完尿出来，人家把钱已经给过了。 哦，是这么回事。 朋友们那儿商量在哪儿吃晚饭 啊，他给出主意。 不，轮到这些个地方他就不说话。 怎么不说话了？ 不，他要出点子就得他请客吃他了。 嘿，你看这点心机耍的。 吃哪儿都好，他倒不挑嘴 啊， 哪儿都能凑。 是啊，白吃还想怎么样啊。 朋友有车的呢他就搭个便车，没开车的呢他就坐计程车 啊。 拦下车来了以后呢，他让别的朋友先上。 哦， 他最后才上。 还挺懂礼貌。 什么礼貌啊？ 啊， 这是他的手段。 手段 啊，先上的人后下，后上的人先下，这对吧？ 那当然了。 是啊，到了地方一停车，他先把车门打开，走下车来，等他掏皮夹子的时候 啊， 坐在里边的那几位早就抢着把车钱给了。 哦，要是那几位没给呢？ 没给啊。 啊， 他给啊。 啊， 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票来，就让那计程车找钱。 那就找就找吧。 100块 啊，够吗？ 美金。 嗨、找不开你， 找不开别人给了 啊， 这还显着他，并不是他不给呀。 嘿，您看看啊， 最缺德的呀 啊， 是他这吃完饭这手漱口。 这漱口又怎么了？ 他早也不漱，晚也不漱，多的等那服务生把账单拿来了 啊， 他漱口了。 哦， 嘴里的含着漱口水 啊， 这带皮夹子，连瞪眼带摆手，又拍桌子又跺脚。 哦，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叫人家别给。 哦，他给。 他也不给。 那谁给呀？ 那人家朋友给吧。人家给了以后，这时候他把漱口水吐出来。 哦， 来， 得又白吃人家一顿， 得了便宜他还卖乖呢。 哦，又白活上狼了。 哎，怎么？哎，你看，哎呦，怎么你又给了？ 哎，您甭说了，这是常吃人家， 这可不行 啊！ 下次我得罚你啊！ 哦，还准备是再吃人家的。 慢慢的，这朋友都知道他这一套了，玩不转了，他就来找我来了。 哦，吃你来了？ 不，那倒不是。就算是吃我吧，那也是应该的。 是啊，谁叫你们是亲戚？ 他自个儿也知道，他这么混呢、不是个办法。 哎， 托我呢，在电视公司里啊，给打个招呼。 嗯， 介绍呢，他去当这个特约演员。 啊， 如果表现的不错呢，签个基本演员，也算是有个正当职业。 哎， 还真难得呀，把自个儿看清楚了。 哎，我把他给介绍给那些制作人跟剧务了。 他行吗？ 哎，小聪明是有了，说一口标准国语，嘴又甜的，身上老揣着烟卷，见人就敬烟就点火。没多久就混熟了，不但混熟了，还跟几位明星演员呢拜了一盟把兄弟。 哎呦，我这都是谁呀？ 大爷是苗天， 苗天； 二爷是葛小宝，三爷蒋光超啊。杜彪王最小啊，排行在老四。 哎呦，我这个真难得呀！ 哎，这狗啊，改不了吃屎。 又怎么了？ 没过了多久，他就现了原形了。那老毛病啊，又犯了。 什么毛病啊？ 吃人呢？一个子不花呀，甩开了腮帮子吃他那一猛把兄弟呀、啊！ 哎呦，我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啊！是啊，那哥仨也不好说什么呀。 是啊，一个头磕下去了。 有这么一天啊，那哥仨录完了影，收了工啊，一块上燕京饭店吃酱肉烧饼去。啊，三爷蒋国超多喝了点酒啊，可就。就说了， 他说什么呢？ 大哥二哥，今天我可多喝了点 哦， 我有两句话憋了我有好几个月了。咱们哥几个脾气相投， 对， 好啊，不要咱们老四跟着一块儿是棒吃棒喝， 对， 吃喝这也没关系了。 对， 他是个特约演员嘛，赚的少嘛。可是他老玩奸耍心眼儿，这事儿就让人心里头腻歪。 是， 谁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子了，干嘛？拿谁当傻子？吃凯子？ 得，蒋光超有牢骚了。 葛小宝也说了 啊，说什么呀？ 哎，老三说的对，我也有这意思，我是不好说。今儿是你提起来了，咱们哥俩是一样的心情。 呵，葛小宝也不满意了。 这大爷苗天可就说了， 说什么呀？ 你们哥俩别这样 啊， 让别人听了这是笑话吗？那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呢？ 啊， 不错。他是这个脾气，老爱占人家的便宜。我是个做大哥的，那你说让我说什么呢？啊，那我这好了，这么办好了，等咱们哥四个再遇到一块儿 啊， 不管怎么说，也让他请一回， 哎，让他出出血， 哎，咱们哪怕喝他一瓶汽水，吃他一个包子，仨人来他一碗爱玉冰呢，都成、啊，反正啊。得让他花回钱， 哎， 请客就拉倒了，好吧？ 对，得让他请客花钱。 他来了 啊？谁来了？ 啊，你说让谁请客啊？ 杜彪榜， 哎，就杜彪榜来了。 哎，他怎么知道这哥仨在这儿呢？ 他打电话到处乱找啊。 哦， 是电视公司那个剧务告诉他了。 嗨， 上了楼了，进了房间就点头。哎，大哥、二哥、三哥，小的黑，我这儿今儿有个应酬，到了这儿啊。我才知道不对了， 哦， 我把日子记错了 啊， 还差十天呢。 嗨， 我这刚要走了，听说你们哥仨在这儿，那得来吧，一块儿聚会聚会吧。伙计，来来来来，添份冰块。 哎呦呵，这就坐下了。 这会儿蒋光超脸红脖子粗，葛小宝那肚子都快气炸了 啊。 聊天在旁边看出来了 啊， 这要不打个圆场，待会儿非把桌子掀了。 哟，苗老大怎么处理啊？ 老四，你先别忙着喝酒，你来了最好了 啊！ 今天呢，大家都不录影了， 不录影， 也没有别的通告 啊。 咱们哥四个呢，吃点喝点，好好的乐呵乐。可有一样 啊， 席前是有酒无令不成欢。 对， 今天呢，咱们要说个字令。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 哎， 说上来的呢，白吃白喝。 哦， 说不上来的，他得请客。今天咱们在这儿吃多少，他得付账做东。 对。这个主意好， 杜彪王反对。 哦， 那大哥，不用啊，那有什么意思？咱们最好还是划拳吧。 划拳 啊，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输了他喝，喝完了他不得吃点菜吗？ 那他要是赢了呢？ 这赢了 啊， 人家喝他跟着也挂挂红啊 啊， 一挂红、 哦、 他也得吃也得喝呀。 哦哦，人家跟他划吗？ 这蒋光超摇头了。 哦， 不划。依大哥的意思， 得，三爷反对了， 葛小宝也说了 啊， 照大哥说的， 二爷也不赞成， 这回他拧不过去了。 是啊，咱们哥仨都一致了， 杜彪宝没辙了，也得随着 啊。 那个好吧，那就听大哥的吧。 那这个字令是怎么个说法呢？ 苗条说了 啊， 咱们呢每个人呢写六个字 啊。 这六个字呢分两组。 哦，分两组。 前一组三个字呢要让它是一样的头。 一样的头。 后一组三个字呢是一样的旁。 哦，一样的旁。 这叫三字同头三字同旁。 啊， 还得合辙押韵。 把这六字连在一起呢，还得像一档子事情。 哦， 说这么六句呢，必须得讲得通。我先写一个啊，跟跑堂的借了纸笔，聊天顺手写了六个字。 嗯，那前边三个字写的什么呢？ 葱姜蒜。 葱姜蒜， 对，做菜的佐料。 哦， 这仨字呢都是草字头。 啊、哦，这三字同头。对啊，后面那三字同旁呢？ 礼记善。 礼记善 啊，鲤鱼、鲫鱼、鳝鱼，三种鱼 啊、 这三个字呢都是鱼字旁。 哦，葱姜蒜， 对， 礼记善， 嗯， 还挺合辙的啊。 啊， 哎，这六个字连在一块儿是一档子事吗？ 是啊，苗天说了，三字同头葱姜蒜，三字同旁礼记善 啊， 要用葱姜蒜来烧礼记善，不烧礼记善就不用葱姜蒜。 这倒是六句啊， 啊， 都合辙押韵 啊， 嗯，还真适当的是。 苗大爷说了啊，这算我说上来了啊，你们哥仨就按着我这样往下说。 那第二位该谁了？ 葛小宝抄起笔来也写了六个字。 哦，前面仨字是什么？ 笛管箫。 哦，这吹奏的乐器。 对，后三个字呢是肥胖腰。 对，看那个腰是出了号了。哎，这六个字讲得通吗？ 葛小宝说了， 来呀， 三字同头笛管箫， 嗯， 三字同旁肥胖腰。 哦， 要吹笛管箫得有我这肥胖腰，要是没有我这肥胖腰你就吹不了笛管箫。 这可他这底气足啊。 哎， 他也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嗯，该三爷了。 蒋光超拿起笔来写了这么六个字。 前面三个字是 疥疮丁。 哎呦，哦，都是病山。那后边呢？ 哎腰哼 呵，都是口字边。 三字从头疥疮丁，三字从旁哎腰哼。长了一身的疥疮丁，疼得我就哎腰哼。 要 是没有长疥疮丁，我也不会哎腰哼。 哎呦，您看这点气息。哎，这也算说上来了。 哎，到了杜彪榜这儿 啊， 没词儿了。 哟， 屋里那么凉的冷气吹着 啊， 他那脑袋瓜上冷冒汗 的，那是急的， 想了半天想不起来。 一时蒙在那儿了。 即便是想起来了，这仨字不是一个头。 那不行， 好容易想起这三个字是一个头来了 啊， 这三单字一个旁的又想不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想起一个旁的来了， 嗯， 又不合格。 嗯，那不行。 跟前面的仨字说不到一块儿。 哎呦，那前面三个字想出什么来了？ 他在大街上走啊，常看见那店铺的招牌匾呢，他想起茶叶庄来了。 哦， 这仨字是藤头啊。 对呀，都是草字头，这仨字就成了 啊。 先有一半了，仨字同旁呢？ 仨字同旁，他也想起来了 啊。什么呀？ 可是跟上边这仨字挨不上边啊。 哦，那哪个三个字啊？ 游泳池。 我也没听说过茶叶庄附设游泳池的呢。 挨不上还不算呢，这茶叶庄跟游泳池 啊 也不合辙押韵呢。 是啊， 急得脑袋上的青筋也蹦了。 哦，着急了， 大汗珠子跟黄豆似的 啊， 那脑袋上都快冒烟了。 您看看，把人家孩子给挤兑的。 聊天可小宝想光靠这哥仨脸上是没笑，心里他这个乐呀。 把他给难住了。 不能老这么僵着。 是啊， 聊天说了。 说什么？ 谁？老四啊。 嗯， 别着急了。 哎， 也别出汗了。你想不起来了 啊？ 这么着吧， 啊， 咱们喝酒吃饭，今天呢由你请客就完了。 对，认输吧。啊， 杜彪吧说了。哎，别吧，那我想一想，三位哥哥，但是你们也知道吧，我这个字儿是马虎啊，这比文盲也强不了多少。 是， 写我写不好，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哎呦，哥哥们，你们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哎呀，他这找借口呢。 老头说了，不要紧，你写不好，你可以说，我们给你写。 嗯， 只要有六个字说出来，合辙押韵，像句话就行了。 你这怎么样呢？ 好。一句话来 啊， 这哥仨都愣了。 他说什么呀？ 三字同头苗革蒋。 哎，这是怎么句话？ 苗革蒋就是他们哥仨呀。 啊， 苗谦、葛小宝、蒋光超啊，他们三个人的姓都是草字头啊。 这可真巧了 啊。 那 三字同旁呢？ 三字同旁是我杜标榜。 杜标榜， 哎，杜标榜仨字都是木字旁。 怎么这么顺呢？ 苗条说的，哎，苗可讲杜标榜，哎，这倒是合辙押韵。 对， 合辙可是合辙呀，这你说不到一块儿啊。 是啊， 哎，但是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啊？ 那你说说看。 三字同头是你们苗哥讲，三字同旁是我杜标榜。 嗯， 要吃你们苗哥讲就得我杜标榜，不是我杜标榜就决定吃不了你们苗哥讲。 吃定人家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杜标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颠倒话。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不错，这么四大部门。 哎，这说都能说些什么呢？ 哎呦，那可多了 啊。 说点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反正话，颠倒话。 哎，什么叫颠倒话？ 哦，这个颠倒话就是反正话。 那什么又叫做反正话？ 就这个反正话啊，就是颠倒话 啊。颠倒话就叫反正话。 对，就这意思。 什么意思？我问你，这反正话颠倒话是怎么个内容，怎么个表演的方式呢？ 哦，这个是俩人表演 啊。 一个人呢出题说正话 啊， 另外一个呢把它翻过来颠倒过来。 哦，这就叫反正话颠倒话。 对，这玩意儿呢就是测验人的反应了，够不够快。 哎，这个有意思啊。 哎， 那跟您学可以吗？ 嗯，可以啊。那得您跟着我说 啊。 好，我说桌子。 哦，桌子。 嗯，我说桌子。 我说桌子。 哎呦喂，您没听明白 啊。 我说桌子 啊， 您就不能再说桌子。 那我怎么说呀？ 哎，您把它翻过来呀。 哦，这我懂了懂了懂了，您再来再来。 好，我说桌子。 好，我翻桌子。 翻什么桌子干嘛呀你？ 您不是让我翻过来吗？ 哎呦，我是叫您呢把桌子这俩字儿翻过来。 哦，不是真正翻桌子呀。 不是 啊。 那要是那样，我说房子，你翻得动吗？ 那应该怎么说呢？ 我说桌子 啊， 你说子桌就对了。 哦，就把这俩字儿颠倒过来。 是啊。 好，那好好，再来再来。 我说桌子。 我说子桌。 我说椅子。 我说子桌。 我说凳子。 我说子桌。 哎，你那自说自受啊。 这怎么了？ 哎呦喂，他你不能切目镜老是那一句啊。 啊， 我说桌子 啊， 你翻桌子 啊。 我说椅子呢，你就翻椅子 啊。 你得跟着我说的变呢。 哦，你说什么我就得翻什么。 是啊，要不然怎么叫反正话颠倒话呢？ 啊，哎，那出题的简单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是啊，这主要呢是测验这个翻的人呢 啊， 他的脑筋反应够不够快。 哦，那么您的脑筋反应怎么样啊？ 嗯，我呀 啊， 哎，说相声的就是靠反应啊。 那好啊，那我出题你翻行吧。 嗯，可以啊。 那我说桌子。 哦，我子桌吗？ 我椅子。 我子椅吗？ 我凳子。 我子凳吗？ 我沙发。 我发沙吗？ 啊， 发沙发。 这有意思啊。 咱们 再来啊。那咱们说点话行吗？ 哎，好啊，带着香味就来了。 哎，这么说不算 啊， 还得加上一些个美的动作。 哎，反正您怎么来我就怎么来了。 美着点啊。 哎，您放心， 哎， 美的冒泡。 哎，好。我是牡丹花。 嘿，我是花牡丹。 嘿，我是芍药花。 嘿，我是花芍药。 嘿，我是茉莉花。 嘿，我是花茉莉。 嘿，我是狗尾巴花。 嘿，我是花尾巴狗。这什么词啊您这是。 这回啊，从我们身上找点东西来说行吗？ 可以啊。 那好，我们从头说到脚。 哎，反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翻。 哎哎，行啊，来说我的脑袋。 说我呆脑 啊。 我这人是呆头呆脑的，净吃亏嘛。 我的眼眉。 我没眼 啊。没眼呢。 我瞎子呀我。 我的眼珠子。 我珠子。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浩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里的腿子活《汾河湾》。 汾河湾这出戏您听过吗？ 听过呀，不就是薛仁贵跟柳迎春那出吗？ 是啊， 这出戏头场上单角柳迎春作妖，叫出丁山来，命他前去打雁，再上盖苏文吊场下去，上老仙儿、说明点化这个老虎搭救薛丁山，下来丁山打雁嘛，上老生唱，这时候上个虎形，把小孩抱走，再下来就是闹窑了。这出戏在外国唱叫一只鞋的故事吗？是这出？ 这里有薛平贵跟王宝钏吗？ 没有。 那为什么唱那个小时候的词儿里头，你好比薛平贵，我好比王宝钏，我好比薛平贵回到了汾河湾。 这 你说 我说什么呀？他要这么唱，你有什么法子呀？要不然为什么要复兴文化呢？ 是吧，这我还有问题呢。 你说 为什么有管这个柳迎春叫柳迎环的呢？ 对呀、凡是唱梆子的都管他叫柳迎环 呀。真不含糊，那梆子你也听过？ 干嘛听过呀，多少会两口。 直立梆子 啊，河北梆子。 哎，你可别在圣人面前卖三子经，我是梆子班做客 啊。是啊 啊， 我可真听过梆子班的好角啊。 啊， 什么金刚钻啊，小香水，什么仙灵芝啊。 哦，那小角 我都赶上了 啊。 还有位唱老生的圆圆红最有名。 是啊，那是我们同科呀，我也叫红。 您是 山里红 啊？啊，还大黑枣呢，没听说过。 这做客瞎话，我是票友 啊， 爱听这种艺术 啊， 爱好这种艺术 啊。 虽然没有下海呢，会的挺瓷实。 您都唱过什么戏？ 那多了 啊， 什么打金枝啊，蝴蝶杯呀、 六部大神好戏 啊、什么三上轿啊，汾河湾呢、这我都唱。 哎，这么说您一定是唱旦角的？ 这那当然了，这我这扮性一定得唱旦角。 那好，这梆子我还挺有瘾，老没机会唱 啊。 今儿个我陪您消遣一出。 你会唱啊？ 马马虎虎唱不好，也是爱好。 那行啊，咱们俩唱一出。 那咱们唱哪出？ 就唱拜寿吧。 大富贵一寿口，七字八句满床户。 对，又叫打金枝。 那，就咱们俩人啊？ 啊， 这么些角怎么分呢？ 哦哦，人太多了，很好，那唱汾河湾。 那您辛苦那蛋角柳迎环了。 不，你来也可以啊。那我来那薛礼吗？ 不，我小嗓儿不灵、啊，我来薛仁贵吧。 这都唱吗？ 说唱就唱啊。 那锣鼓家伙呢？这谁拉呼呼啊？ 拿嘴打家伙呀？ 啊， 你唱我拉呼呼，我唱你拉呀。 哦，你一张嘴我就拉 啊。对，是 拉什么呀？拉呼呼啊！ 啊，你说清楚了 啊啊！ 咱们这边是上场门 啊，这边 这边是下场门 啊。对对，先分清楚了，这个假戏真做，得好好唱。唱好了，给你娶媳妇儿。 好好。 可得先把你妹妹卖了。 干啥呀？别开玩笑。哎，说唱就唱。 哎， 你叫板吧。 哎，您这个手绢挡在我这儿，这盖什么呀？ 哎，这是上场门的门帘子。 哦。 你一叫板，我这么一打帘子，你好上场啊，上场。 你还真有一套啊，很有意思。 来，这叫板， 啊，还叫板， 你叫板， 啊啊哦啊，点板儿修脚不修，还个拉头儿呢。 哎，这叫造澡堂子了 啊， 这怎么净开玩笑啊？你叫板呢？ 我叫什么板呢？ 哎，定山儿该回来了啊。 哦。从这儿唱啊！ 啊，咱们不就俩人吗？ 啊， 打这儿唱多，从这儿唱好。 不对呀、啊，那我记得我还有个儿子呢，那你不当我儿子了？ 啊，你仗着点吧，这会儿我是你丈夫了。 哎呦，你是我亲爱的丈夫了，那你可要温柔一点，不许欺负我。你得给我买 什么呀？ 买大衣。 什么时候穿大衣啊？ 我要嘛。 你唱吧。 那你怎么打人呢你？ 你起哄嘛你？ 哎，好，唱。 叫呗。 顶山儿啊！ 哎，干什么？ 顶山儿啊！ 哎，你摸我脑袋干什么呀？ 哎，你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了？ 哎，你这手绢是什么？ 门帘子。 那还是的，我这手扶着门框不行吗？ 行，不行。 啊， 你拿我脑袋当门框。 哎，好，不服。 叫板。 顶山儿啊， 你又来了是吧？ 该回来了啊。 这什么腔啊？抬的伶仃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顶山， 这怎么又回来了你？ 儿啊，该回来了啊！ 不上是怎么着？ 抬 个隆咚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顶山儿哦，该回来了。嗷！ 抬个隆咚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阿弟， 哎呦，顶起来没完了 啊！ 你唱不唱啊？ 哎，不是啊，这从这个半截腰里头唱啊，我没唱过。那这场上是唱，是该唱哪段？ 嘿，一样嘛，我弟儿本河湾前去打雁呢。 啊，对，这是那第二句是吧？ 这是第一句呀。 啊，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才是第二句呢。 不，这是第三句了。 第三句不是蒋生儿来自在窑门以外吗？ 这是第四句了。 这是第三句。 这是第四句。 敲三不敲四，这是第三句。 哦，那第四句呢？ 啊，你不会呀、 啊？啊，不，咱们俩对一对嘛，我们俩这唱法不一样嘛。 第四句是等候了我弟儿，好把饭餐。 那差不多嘛。 嗯，告诉他了，又差不多了。 哎，别。不一样，我就是我从前唱的是好把饭吃， 吃餐是一个意思。 嗯， 不过你要那么唱不合辙呀。 哎，一样。 那你唱 啊，再盯一回吧。顶山儿哦，该回来了。猫嗷， 抬个隆咚抬，蹬里个隆，蹬里个隆，蹬里个里个隆个隆。 我的儿发 官，前那去打烟一根龙，天到了这半世就不见呐、回呀还一根龙，将神儿那呀嘿， 龙一根龙一根龙， 来至在窑门一外呀。 什么呀？ 啊，我想我儿子，你过来干什么？ 太 吵劲 了，你唱吧。 等候了我的儿，好把饭吃。 这不他好听吗？还是餐 啊？他吃喜餐、啊。 什么跟什么呀？该上我了。 好， 那您帮我忙啊。 哎， 好，来， 张张金刚。张张的梦张金刚， 这在干什么？唱武戏呀、 哎？你不是叫我帮忙吗？你叫马来，我给你拉马呀。 嗨，没有唱马 啊， 请你帮忙拉呼呼就行了。 哦，那好，那您再来一回。 哎，马来， 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一个啦，噔噔一个噔的咚。 宣贵做事太端劲。 哦， 还可别叫好了， 呼呼啊！哎、啊，那灯里根冷，灯里根冷，灯里根冷，灯里根冷， 这怎么回事？ 我这拐不过弯来了。灯里根冷，灯一根拉的，冷灯一根冷的灯。 这是弯通，理不弯断。他娘香儿，男的见了二想归还，难上难。半身下了八糟，咱再与大刀把话言。大刀请来见礼。 嗯。 请来见礼， 嗯， 大嫂，请来见礼。 你看我叫警察了啊！我 怎么了？ 你摸我干什么呢？你调戏我，我告你非礼，你得给折修费。 呵呵，又该你了 啊， 该你了。 好，顶上儿哦，该回。 行了，那早过了，我这薛仁贵都上来了，唱完了，这会儿给你见礼了。 那这不用客气了，不用见礼了。 不见礼，不见礼，怎么往下唱啊？ 哎呀，这这么唱真不习惯，这又没呼呼又没场面，这灯光也不够。 行了，啊、你干脆唱不唱吧？ 唱啊，他在这儿，我是唱，唱几句来着？ 嗨，这没唱啊，这就是还礼还礼，军爷失礼的为何呀？ 哦。哎，没唱那行吗？人家不挑眼吗？ 这根本没唱嘛。 好好好，还礼还礼，军爷失礼为何？ 我与大嫂大惊一人，你可知晓？ 有命的不知，无命的不晓。 对，那就甭问了。 哦，对，有命的便知，无命的便晓。 你比呼吸警察都厉害呀、 啊！啊，哦不，有命的便知，无命的晓便。 可笑。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啊！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哦，你问的是那吴振瑞不？ 我问他干什么呀？ 哎，我问他把金盘子、金碗都送给谁了？ 这干什么呀？ 我也要一个。 嗨，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迎还。 哦。你问的是那刘银环吗？ 真的是 万载呀、啊！ 你别。 欣赏了这段传统相声里的腿子活汾河湾，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浩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翻演的马季先生和赵岩先生当年的一段相声作品吹牛。他们两位在台湾表演这段作品的时候啊，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吹牛的花样。 这回啊，我们俩给各位说段相声。 嗯，今天呢，咱们别说相声了 啊，不说相声干什么呀？ 咱们俩在这儿啊，比赛这个、比赛吹牛吧。 啊，吹牛啊？ 怎么了？ 这吹牛也算运动？ 当然了，口 枪运动嘛。这个新运动，将要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 哎，这新鲜。 因为古今中外说大话、吹大牛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 吹牛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多彩多姿的。 是，都有怎么吹的呢？ 哦，有直截了当吹的，拐弯抹角吹的，吹的破天荒吹的，云山雾罩吹的， 哦， 互相捧着吹的，对着吹的，可真是无奇不有，而且是种类繁多呀。 嚯，这花样还真不少啊！ 透过咱们俩人这么一场比赛来呢，哎，摆一张张吹牛的嘴脸，把它勾画描绘一下。 好啊， 推荐给大家吗？啊， 那干什么呀？ 哎，您要爱学哪一样就学哪一样。 爱什么事小正啊，干什么呀？ 借机会让大家看看吹牛人是什么模样。 哎，那好，当然好极了。哎，不过 怎么了？ 我在这个吹上，我可没什么经验呢。 不要紧，那一回生两回熟啊。 啊， 只要你经常吹，使劲吹，努力的吹， 怎么样？ 早晚你会出人头地，吹出亚洲，吹向世界。 哦，这吹出个名堂来， 你应该有信心呐。 谁？我啊？ 啊，你的条件优厚。 我有什么条件好啊？ 你胖啊，你这个脸皮比别人厚。 我比你差远了。 哎，你别客气了，别。 啊啊啊！ 哎，你可以说是我们吹坛上的新秀。 吹坛呐？ 啊，来来来，别客气。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可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啊。 不是，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 呀。那你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啊？ 你是长江后退，退前吹呀、啊？ 哦，咱们这就已经开始吹上了 啊！咱们这是友谊比赛，不计分数，不计名次， 可以。 但是要求你吹，要吹出风格来，吹出水准来。 行啊，既然是这样嘛，那么我就吹吹试试。 好，咱们这次吹牛比赛现在就宣布开始。 好， 各位坐好了，在座的各位哪一位对吹牛有兴趣？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 行，这就别扩大了。 那咱就咱们俩人吹吧。 这没错，咱俩一对一吧。 好，这本年度世界吹牛运动比赛现在开始。 这就来了。 现在由双方吹运动员进场。哒哒哒滴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你奏的这是什么乐器啊？ 吹管乐伴奏。 都跟吹的一块儿去。 首先由我们优秀的吹牛运动员魏龙豪开吹。 滚 啊！ 这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哎，没关系，憋足了气儿，使劲的吹。 那当然，既来之，咱们是则吹之。 吹起来呢，咱们可别客气 啊， 咱们是当吹不让。 好。要讲究这个吹牛啊，我告诉你，你可差远了，你不如我。 怎么呢？ 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 哎，那你比我差远了。 哦，你怎么样呢？ 我已经吹了七十几年了。 好，当然也吹上了。 对，是吹嘛。 哎，我在这个吹牛上啊，可有绝招。 我在这个吹牛上有祖传的秘方。 我把这个方的能给它吹圆了， 我把短的能给吹长了， 我把丑的能够给吹美了， 我把死的能给吹活了。 我们家是三代吹牛啊， 我们家吹牛啊，吹了八辈五了。 啊，哎，我们家是吹牛的批发商啊， 我们家是吹牛的制造厂，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家是吹牛连锁店的总代理，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我们家是 你还往哪儿吹？ 我这个 吹啊， 那 你怎么样？ 你们那个中心呢，是我们家给吹出来的。 你这也太能吹了吧！这个 要讲吹牛，你差远了。 那倒是。 要讲究说相声呢，哎，我得好好跟您学学。 说相声，我，哎，你怎么又谦虚了？ 哎，我的花招多着呢，你留点神吧你。 哦，不行不行不行，要讲说相声，那我比您差远了。 不，我得向您请教学习。 哎，不，您是名家高手，权威专家呀。 不行不行，您是滑稽大王相声专家。 哎，不，我不行。 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 您的相声是幽默而又含蓄。 哎，您的相声脍炙人口，已经登上了排行榜了。 您的相声已经在世界幽默宝库里登名了。 您的相声啊，让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呀。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上吐下泻呀。 泻药啊，这是。 哎，您看您相声说 多好啊。哎呦，不行不行，还是您这相声作用大。 有什么作用啊？ 哎，上回新庄一个工厂着火了 啊， 全台北市的消防方都去了 啊， 愣没给救灭了、 哦、 没辙了，就把您给请进来。 哦， 您站在那儿吧嗒吧嗒这么来一段相声， 怎么样？ 咱看着这火苗子 啊， 出溜出溜这鸡 呦呵，您吹的都没边了，这相声还能救火呀、 哦、这作用大。 那也没有您的作用大呀。 我怎么了？ 上回南部有个牧场、 啊、 奶牛硬是挤不出奶来了、 嗯、 把您老人家请去了，下车之后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对着牛就吹上了。 哦啊，师傅、啊、吹像话吗？ 不，这就说上了。 哎 哎，说了一段相声、 嗯、 感动的这些个牛啊，从眼睛里头哗啦哗啦的这冒出牛奶来了。 还是您的相声作用大 啊！ 您的相声在医学上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啊！ 有很多的病人听您一段相声，不用吃药就出了院了。 哦， 哎，上回啊，还有一位老太太，瘫痪了80多年了，听了您一小段的相声， 怎么样？ 把拐棍一扔啊，跳到迪斯科他就回家了。 那也没有您的作用大呀！ 我怎么了？ 上回您到殡仪馆说相声去了，说了一段相声。连活的带死的全回家了 啊！ 你的作用太大了。 哎，你干嘛这么使劲的吹？ 哎，这叫互相捧着吹 啊。 我不吹你，你能吹我吗？ 哎呀，你这花招太多了。 嘿嘿，告诉你，花招有的是呢。 哎呦，你这人可真是的。 来呀，接着吹呀，你别断了气儿啊。 好，咱们再来。 行行， 哎，咱们是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这对，你怎么吹我就跟着怎么吹。 好，早晚吹炸了算。 哎，你来吧。 你听着， 哎， 我这个人呢能耐太大了。 我这个人的能耐比你大多了。 哎，我不是一般的能耐哟。 你有什么能耐？ 我能用这个 啊， 我能用这个耳朵看书 啊。 怎么样？ 故意逞能。哎，你打听打听去。 你怎么着？ 我老用鼻子吃饭。 哎，我这眼睛能在夜里头发光吗？ 我这嗓子眼里头能发电。 哎，我接着墙啊能看见人。 这个那我接着衣裳能看见你的钱。 昨天晚上啊我发高烧 了。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哎呦，我烧的这个厉害哟。 哎呦，我烧的比你厉害多喽。 我烧到了63度 啊。我烧到94度。 对，你也不怕烧死啊？ 我烧了。 我烧这个厉害，手里拿着这几颗玉米粒，一张手啊它就全成了爆米花了。 那哪有我烧的厉害呀？ 你怎么了？ 我啊，那个我头上顶着一壶水，没有3分钟那水就烧开了。 瓦斯炉呢？ 是。 哎，昨天晚上啊我请朋友吃饭。 啊，巧嘞，昨天晚上我也请朋友吃饭 了。我吃着吃着坏了。 嗯， 我把这筷子给咽下去了。 哎，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怎么？ 我把饭碗咽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啊， 把不锈钢的汤匙咬下一块了。 我吃着吃着更坏了。 怎么？ 我把涮羊肉的火锅给咬破了。 我吃着又坏了 啊， 我把那个桌面我给它咬下半个来。 我吃着吃着可坏了。我 你咬什么东西？ 我真的咬 咬啊， 我把自个儿的鼻子给咬下来了。 不像我。 怎么了？ 你自个儿咬鼻子你够得着吗？你 那我这个那我是站在梯子上咬的。反正我咬。 我告诉你吧 啊， 我这个人呢是少年老成。 我这个人呢成熟的比你早得多。 我10岁就已经上大学了。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8岁就结婚了。 我7岁我的孩子都13了 啊。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吹嘛。